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三，农历11月26。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7天。北京晴，4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出版。 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专访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努力实现商务领域开门稳，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 西气东输，年输气量突破1000亿立方米，我国天然气管网形成互联互通新格局。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亿8000万，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54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7号至28号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为主题，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联系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联系带头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实际，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和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实际，回顾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情况，总结成绩，查摆不足，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前，有关方面做了认真准备，中央政治局同志与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和建议，撰写发言提纲。会议审议了关于2021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21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围绕会议主题谈了认识和思考，并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认真查摆、深刻剖析，体现了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了从严从实的要求，体现了开诚布公、相互提醒的气氛。 会议强调，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胜利召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制定党的第3个历史决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1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全党全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战胜多种严重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扎实有力，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认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深刻认识、深刻理解，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年，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实所罕见。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工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百年党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在重大时刻凝聚共识、果断抉择的关键，是党团结统一、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带头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作风建设入手，着力纠治四风，解决党风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弊端。今年，我们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我们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激发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四风顽疾仍存抬头隐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且花样不断翻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要坚持自我革命，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完善长效机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继续努力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会议认为，明年我们党将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学习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出新招、硬招、实招，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工作中去。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提出了要求， 认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很好，很有成效，交流了思想，检视了问题，明确了方向，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检验，对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改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很有帮助。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走过了100年的光辉历程，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今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全社会开展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强调全党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就是为了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100年来，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这是我们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历史自信。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党郑重、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善于在总结历史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是我们党的成功经验。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党的团结统一达到了新的高度。党中央决定，党的19届六中全会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对全党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19届六中全会作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就是要告诫全党在新时代前进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答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基本命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百年党史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从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斗争之艰难，流血牺牲之惨烈，世所罕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们都毫不畏惧，奋勇向前，以坚忍不拔的斗争赢得了胜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总结运用好党积累的伟大斗争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掌握斗争策略，练就斗争本领，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习近平强调， 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有大格局、大情怀，站得高、看得远、谋得深、想得实，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时刻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生死相依，命运与共。要带头坚定理想信念，从理想信念中获得查大事、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要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仅自己要坚定清醒，而且要在推动全党做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自觉用力，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不良倾向。要具有很强的战略眼光、前瞻眼光，聚焦新的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提出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的决策建议。要带头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不折不扣执行上下功夫，推动分管领域、分管部门全面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的决策和工作部署，对国之大者领悟到位，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习近平指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央政治局明年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做好各方面工作。今明两年正值换届，领导同志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换届纪律，要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振奋起共产党人应有的精气神，把全部精力用到干事创业上。习近平指出，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就做好工作提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涉及中央工作，有的涉及部门工作，有的涉及地方工作，会后要抓紧研究，拿出举措改进工作，务求取得实效。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提出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商务运行好于预期，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明年商务工作将如何在稳字上发力？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今天请听总台记者对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专访，采制总台央广记者丁飞。 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一个月，国内消费持续恢复，货物进出口吸引外资保持20%以上的较快增长，对外投资平稳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多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突破，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对此，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我们展望明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商务领域的感受会比较的明显。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上来，千方百计地稳住消费回暖的势头，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稳住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总体呈恢复增长态势，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王文涛说，我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和动力仍未完全释放。明年一方面要推出更多新招实招管用的招，激发消费活力，另一方面要落实促进共同富裕要求，补齐城乡流通短板，促进消费升级。 我们想全年要组织开展系列的促消费活动，明年一季度我们将结合元旦春节和北京冬奥会举办国际消费季的促进活动，想通过国际国内线上线下政府企业中央地方贸易消费综合联动，提升市场预期，提振消费信心。 今年前十一个月进出口总额再创历史新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此王文涛坦言，明年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新形势下要把外贸创新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疫情背景下，一些重点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全球供应目前依旧还是短缺，港口的运行、人员的往来仍然不畅，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堵断等问题还是很突出。我们将支持外贸企业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衔接，推动加工贸易的稳定发展，缓解外贸企业国际物流压力，加强跨周期调节，多处并举稳定外贸。 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年输气量昨天突破1000亿立方米，这标志着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速。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国家管网集团市场部总经理李天介绍，随着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发展，到2021年底，我国天然气管道里程突破110000千米。 从2019年呢，我们把分属于不同企业的干线的天气的管网呢进行了这个整合，统一的调度、统一的运行、统一的管理，运营效率应该是提升了近30%。中国的管网啊，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复杂的，应该我们在国际上对运营管理的能力，相应的也是处在前列水平的。 目前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在加紧建设，2022年西气东输四线也将启动建设。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授予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时代楷模称号。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从零开始，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锻造成刀尖舞者，面对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伟大号召，他们又把自己打造成种子教官。在短短几年内，他们将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时间大幅缩短，全面贯通生长培养链路，闯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之路。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国民主同盟第12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代表民盟第12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了民盟第12届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等。会议要求全盟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大和19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圆满完成民盟中央和省级组织换届，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提升建言资政和专项民主监督实效，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迎接中共20大和民盟13大的召开。 本台消息，新春新风，魅力隽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体节目换新季发布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40余档2022年推出的文体精品节目集中亮相，将通过总台多平台陪伴受众欢乐迎新，温暖过年。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发布活动，启动大型情景文化节目《从延安出发》节目设置，并为体育专题节目《带你一起看冬奥》起播。 2022新年伊始，总台全力推出启航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扬帆远航大湾区2022新年音乐会、2022新年戏曲晚会和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古韵贺新春等一批探索融媒体加节庆晚会新型制播模式和传播手段的重点文艺节目。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7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9例，其中境外输入27例，本土病例182例，陕西180例，浙江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3例，云南2例，贵州1例。截至12月2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2275例。截至12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8,189,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教育部昨天表示，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为1076万人，就业工作正有序推进。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医疗、机器人、智能制造三大装备产业“14-5”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力争到2025年，医疗装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十四五期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到2025年，70%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25年，我国邮政业年业务收入超过1.8万亿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11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88.8万亿元，同比增长9.7%。 江西赣江井冈山航电枢纽昨天全面建成并投产运营，实现蓄水、通航、发电三大主要目标功能。 年产30万吨高性能美肌氢合金及深加工项目昨天在安徽池州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镁合金生产基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1十大三农新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等新闻入选2021十大三农新闻。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8119,931例，死亡病例达到5,403,66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09,3904例，死亡82,41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43,928例，新增死亡病例3023例。美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目前有至少75艘邮轮爆发了疫情。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俄罗斯致力于进一步推动独联体国家间关系发展。 日本冲绳县政府28号表示，已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事宜上诉最高法院。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郑兰、赵初南、古丽尼哈利，主播忠诚、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